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昨日我们读到第十四句，其歌大小有数百事，欲求长生者先须备之。过失大小有几百种，这个事是种类，每一种里面老实说都无量无边。古德说，非易而动，那就是过了，而是应该的。你的思想行为都是不应该的，那就是过失了。过失有大小，大的就是罪业，小的叫过失。罪过天地鬼神都见到，诸佛菩萨就看得更清楚了。讲老实话，天地鬼神所见的，我们常讲当然之事，诸佛菩萨仲能看到，所以言之理。你为什么迷惑？你为什么造业？你为什么受报？点解会话诸佛菩萨能见到，所以言之你呢？大家在《无量寿经》上读过，极乐世界的人，就算啱啱往生的，下品下生的，他的能力都天眼洞视，天耳窃听，他心遍知。换句话说，对你这个人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那些情况他都了解，所以他知道所以言的道理。累劫恶业的积集，累劫养成了一个恶习惯、恶习气，不容易改到。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到，世间有些不善的人，业障习气很重，过去生中从恶道中来，还带着恶道残余的习气。咁好似呢啲道理，天地鬼神就未必能睇得清楚。阿罗汉佢嘅能力能睇到一个人五百世，过去五百世佢能睇到，五百世之前再往上去佢就睇唔到啦。所以必须彻底明白，说法先能契机，先知道用什么方便法来帮助那些苦难的众生。咁应篇在这里讲的亦是这个原则，原则是一般性的，只要人能遵守，绝对得利益。在以前，在中国，儒释道这三教 都是从事社会教育工作，亦都是多元文化一体的思想，对中国社会有很大的贡献。三教虽然有别，但是亦有它共同的地方，那就是无论修学任何一个道门，绝对是以积德为本，那是三教公认的。积德从哪里积起？从心底上做功夫，心底一定要光明磊落，佛家讲超凡入圣，凡是什么？凡是凡情，我们现在讲情绪，那个情绪是凡情，亦即是说情绪用事，情绪用事就有过失。我们常讲感情用事，能将情执放下舍弃了，那个人就是圣，圣就是个明白人、觉悟的人。圣的定义就是这样了，所以做圣是做个明白人、做个觉悟的人。如果不将情执转变成智慧，你就做不到圣。换句话说，你永远不会明白，永远不会觉悟。情执从哪里发生的？佛法从理上讲，从你分别执着四相上发生的。四相就是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。你分别这四相，执着这四相，这个是情执的来源。因为你分别执着，所以你先会有自私自利，你先会有是非人我，你先会有贪嗔痴慢。你不单止言行造业，起心动念都造业。前面同各位讲咗个大概，起心动念系意恶，你心恶心唔好啊。佛菩萨觉悟明白了，觉悟的人没有我，没有自己，所以才能真正尊敬人。明白人才能做到，儒家亦是这样，明白之后才懂得自卑而尊人，自己谦虚卑下尊重人。只有迷惑的人才自高自大，自己抬得好高，看不起人，受不住委屈， 受的咁多委屈怀恨在心，念念唔忘记，感召唔如意嘅果报。大家都知道嗔恨堕地狱，所以佛菩萨点解唔住六道？点解唔住十法界？是然喺六道里面，人哋仲系住一真法界，道理喺边度？冇我嘛，冇我先能卑下啦。觉悟嘅人处卑下，佢快乐，佢自在。只有迷惑嘅人先高高在上。这个道理，各位细心去思维，细心去体会，受用无穷啊。真正了解三世因果，我哋喺讲席之中时时提示，人同人之间绝对冇占着数嘅，亦绝对冇蚀底嘅。你占人哋着数，将来要还债，欠命要偿命，欠钱要还钱。《红楼梦》里头讲欠人眼泪要还人眼泪，呢啲事都系真嘅，唔系假嘅。唯有真正觉悟、真正明白嘅人，佢唔就业，佢先真正做到随缘度日，喺随缘里面成就自己嘅功德。十大愿王讲嘅随喜功德，功德系咩嘢？圣德嘅流露就系功德。它里头最重要的一个观念，我们没办法建立。如果那个观念能建立，菩萨道就不是件难事了。积功累德，那是轻而易举的事。什么观念？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，这个观念我们没办法建立，而诸佛菩萨都是这个观念。法净得清净法身，法身是什么？法身就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，绝对是自己，绝对无丝毫疑惑，就是自己，真是自己。那个人就成佛了，他证得清净法身，所以他为一切众生服务，是为自己服务，还有什么好说？还有什么好执着的？不是为人，为自己嘛。我在讲经的时候讲过，宇宙点复杂，我们那个身体亦是点复杂。我们身体是宇宙的浓缩，宇宙是我们那个身体的扩大，它里面复杂的状况不 增不减，完全相同。所以我们那个身体是个小宇宙，小宇宙和大宇宙是一，不是二。华严经上讲的小大包容，大能包容小，小亦包容大。戒指立须眉，须眉立戒指，咁先系不思议嘅境界。诸佛菩萨在无量无边刹土里面帮助一切未觉悟的众生，就是从这个观念上出发的，从这个观念上建立的。所以法是不思议法，人亦是不思议人。我们读地藏菩萨本愿经青年法师的轮观，他在五重原义里面每一条都加上不思议，很有道理的。如果他自己没有契入那种境界，这些话他讲不出来。他对事实真相体会到了，认知了，契入那种境界，所以他才能讲得出来。我们读完有几成体会？我们为什么体会不到？它里面有障碍，障碍就是不外乎烦恼障和所知障。烦恼障就是是非人我贪嗔痴慢，所知障用现在的话来讲，对学术知识方面的成见，如果是因果上面的成见，咁仲系属于烦恼障。见思烦恼里面嘅一类，属于知识嘅嗰种叫所知障，自以为是。所以事实真相你就见不到。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用功夫去一分障碍，你的智慧就往外透一分。那个障碍点去发，我们要明白障碍除去，就是对那些情执分别逐渐逐渐淡了。不似从前那么严重，一年比一年淡，一月比一月轻，分别执着就轻了。 淡啦，亦就是纷纷离开啦。菩萨五十一个阶级，净土四土三辈九品，都是这样。烦恼习气少一分，你品位就增高一层。到烦恼习气通通断尽了，你就圆满成佛。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未破，那就是他的烦恼。所以他还得不到圆满，他功德还未成就，未究竟成就，必须舍得干干净净，这才是究竟圆满的成就。所以我们要舍，要放下。如果不肯放下，咁就係累积罪业。放下你就积功累德。点解放唔下？事实真相冇搞清楚。将嗰啲假嘅当做真嘅。咁係你睇错想错啦，所以你先会做错，你先会招致恶报。但係放下同看破係相辅相成嘅，你能放下一啲，你就多睇清楚一分。能多睇清楚一分，你就又能多放下一啲。换句话讲，菩萨从初发心一直到完成佛道，就是看破放下，相辅相成。六波罗蜜里面，波野波罗蜜是看破，其余五道都是放下。你们想想对不对？布施是放下贪心，持戒是放下恶念，忍辱是放下嗔慧，放下嫉妒，精进是放下懈怠懒惰，禅定是放下散乱，通通是放下。波野是明白，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。六波罗蜜归纳起来，就是看破放下四个字。我们要真做啊，那些经论名相绝对不是读下就算了，读下就过了，那怎么行呢？你真看破，搞清楚，搞明白了，真放下，你的罪过就没有了。咁边会唔长生？长生系无量寿啊！所以要求长生，要求福报，一定从心底上求，心生万物， 佛经上讲心生就种种法生。前面我哋亦读过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佛法叫内学。内里面圆满，外面境界就顺心。所以话心想事成，在佛法里面讲绝对正确。你想恶，恶的事成啦；你想善，善的事成啦；你想佛，佛成啦；你想贪嗔痴慢，三恶道成啦。心想事成，你想贪，恶鬼成；想亲为嫉妒，地狱成啦。十法界依正庄严从边度嚟嘅？你自己心里想出嚟嘅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就变现出嗰种境界。既然系咁嘅一回事，点解唔想佛？点解想大啲？想法就成佛啦。心想法，口称佛，身做佛做嘅事，口讲佛嘅言语，嗰个人就成佛啦。所以我哋想做法，经唔读唔得，经如果唔读就胡思乱想。我哋要将我哋嘅思想同佛嘅经教完全相应，起心动念想啲咩，佛喺经典上讲嘅道理，所讲嘅教训，所讲嘅境界，想呢啲，亦就系我劝大家将无量寿经读三千次，道理就喺呢度。你经唔熟，你想咩？你冇办法想。首先要将经读熟，读到识背，背得好熟，起心动念，经里面嘅理论境界完全可以现前，忆佛念佛。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是我教大家的，信不信由你。有人相信他这样做他得好处，他很欢喜来跟我讲，跟我讲我亦欢喜。我为他欢喜，不肯接受不肯做的，我看到亦欢喜。为什么？他心想事成嘛。虚空法界就是这样的一回事。这一生不会得到，总算种了善根，阿赖耶识里头有个得道的因缘，有个得道的种子，咁亦好。只是得道唔喺呢一生嘅啫。李老师以前讲过，仲要长劫轮回，仲要受好多苦难。所以我哋真正相信，真正依教奉行，呢一生就将呢件事情做妥。亦就是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